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我想问问我 这些年我经常问自己，你是否还要回去。 一开始 我很坚定，可后来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 如今我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见你，我想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 我只希望我们还能在回忆里拼凑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所以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此刻我只想告诉你， 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 好想和你说 我的梦。 我是吴周彤。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我是吴周彤，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You，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收听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好想和你说呢，是一个关注情感心理健康的节目。每周的这个时间我都会邀请一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或者是老师，围绕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情感的话题一起聊一聊。相信这个节目呢会对你的感情生活有所帮助。你有什么故事和想法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ime You。 在上面的话会有很多的内容，很多的一些可以收留或者是储存你的内心的感情的一些方法。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方面的应该是专职的老师了啊，他是注册的心理师，也是舞动的治疗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的硕士，北京高校专职的心理教师，也是心理健康工作室的负责人。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徐清林老师。你好，徐老师。 主持人好。 嗯，徐老师说话声音非常温柔啊，是不是因为长期从事心理学方面的一些辅导工作所以声音就慢慢变成这样了？ 有可能吧。大家好， 我刚看到你的一个头衔叫舞动治疗师，我还有点不太懂什么叫舞动治疗师。 是一种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方式，对，舞蹈和动作。 也就是说你会让人去跳舞，让咱们不能说是患者，或者说有些需要的一些人呢，看到这个动作之后心理上得到舒缓，是吗？ 是这样子，我们可能有时候是集体，有时候是个体。我现在做的团体会集体的会比较多一些。就大学生啊，接人士啊，就 这让我想起了瑜伽。会有点像吗？就是放音乐然后做一些肢体语言或者是肢体动作。 还不太一样，因为舞动治疗它是一个即兴的过程，它不是完全被教授的过程。瑜伽可能比较有什么一招一式啊，就是稳定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流程。舞动可能是要根据场域啊，根据个体的状况来决定怎么样去动啊，或者使用其他的一些工作方式。它有一些专门的工作方式。 这样啊，哪天啊我去拜访一下你，然后当你在这个上课的时候或者是在治疗的时候我也去感受一下。 好啊，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需要治疗一下。 可能现代人都需要放松放松。 其实说到跟徐清林老师的一个渊源的话，我看到你曾经还做过很多选秀节目的这种心理辅导专家。包括你看2010年的花儿朵朵，还有2011年的快乐女生，当时我都是评委。 那是巧了，我是在后面给他们做一点点的这种心理疏导。 我在做评委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这些小孩太坚强了，因为长达好几个月的这种过程，魔鬼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历练，很多人他的心理的状态还能保持很坚强。原来是你在后面做了很多工作。 没有， 其实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啊，还挺应景的，因为现在是毕业季了。毕业这个话题让人唏嘘不已啊，因为我想我们都经历过毕业。 对。 但毕业呢，除了找一份工作，然后呢，有了新的一个人生的开始之外呢，情感方面似乎是也要有一个节点或者是一个开始。所以当说到毕业的时候呢，另外两个字就会突然之间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分手。 是， 有一首歌叫《天亮之前说分手》，这是毕业之前说分手。 我还真没听过。 我在想，我当年上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一夜，一边喝的啤酒，然后 一边把那个酒瓶子往那个操场上扔，然后就是那种宣泄自己内心的那种青春的躁动嘛。而其中呢，有一位我的同学也是刚刚和他的女朋友分手，那天晚上他扔的酒瓶最多。 是伤心了吗？ 我觉得他也是在宣泄吧。说到毕业分手了，已经成为了大学校园里似乎是一个难言的痛。而面对这个季节，面对这个离别季，我们会面对怎样的一些故事呢？今天呢，我特别想和徐老师一起聊一聊，就是说现在的大学生毕业时候他们的恋爱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注意到你在很多的大学都做专职的心理教师，有没有一些学生在毕业的时候或者毕业之前会因为分手这个问题来找你？你怎么来看待现在大学生的毕业后的恋爱状况？ 其实是有这样的学生的，他们可能就是想自己未来的发展啊，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或者说是跟自己的这个恋人相处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可能毕业呢刚好是个契机，那是继续呢还是说干脆分手， 是解脱呢还是有一个结果， 还是继续煎熬还是怎么样的，他们就会想到底要怎么办吧。有时候挺纠结的，比如说也谈了一段时间呢，觉得别人对他也挺好的，但是呢会觉得这个男生或者这个女生啊脾气不够好啊，或者是未来大家的发展的方向完全不一样。比如有些人想生活在国外，可能有些人说我在中国就挺好的，就是想法不一样，也会有很多冲突。可能如果不能协调好的话，那就只好分手了。 在校园里恋爱的时候呢，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围墙保护起来了。所以很多人形容大学的恋爱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特殊的，在人生当中也是最美、最青涩，也是最没有灰尘的。但是， 比较纯粹一些。 对对，但是毕业那一刻，这似乎一切都会被改变，似乎被打破。 现在有这么一个调查， 嗯， 2015年的啊，就是有一个大学生毕业季分手白皮书，现在这个白皮书都已经湿到这个份上， 什么数据都有了，现在是， 对对对， 嗯， 大学生毕业分手季白皮书， 嗯， 这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大学情侣毕业分手率高达68%，也就是说，十对恋人里面有7对都得散。 对， 你对这个数据怎么看？ 我觉得也挺正常，因为毕业嘛，大概是其实毕业的时候其实是学生的身份的一种结束。如果不继续深造的话， 嗯， 大多数人就可能是进入职场工作了。 嗯， 其实毕业呢，它可能也是一个分离，这个分离其实上是一种身份上的分离，就是我不再是个大学生。 嗯， 那同可能也要考虑说这个情感上是不是也要去结束或者是怎样的，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像就是说大学生谈恋爱是不是一定非得进入婚姻才是最终的一个方向， 嗯， 也不一定，就是可能大学谈恋爱就是要去尝试和体验到这种恋爱的感觉，以及是在恋爱中怎么样去学习更好的相处，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大学的恋爱不一定最后就和家庭结合起来，或者说有一个指向性，我必须要结婚， 或者甚至进入就是毕业以后的谈恋爱也并不见得一定是要指向婚姻的。 对，嗯，可是很多人毕业那一瞬间，或者说那前后那几个月， 嗯， 两个人就散了，就他没有延续到后面去， 嗯， 这是一个问题。就不是说恋爱就一定要结婚， 对， 但是呢，在为什么会很多人会选择在毕业的那一刻而分手，就这个现象和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想一起聊一聊的。 嗯 啊，那我们这样，我们就直接聊一个非常简单，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嗯， 就这68%里面， 嗯 啊，有很多种分手的方式，或者说很多种分手的场景， 嗯， 但是为什么毕业就分手？我们要总结一下原因。这个徐老师也做了一些功课啊，给我们总结了几个毕业说分手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感情本身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到底感情好不好？就是你看他们，就是他们在一起是为了什么，他们一开始是为了什么在一起，嗯，可能很多有一部分的大学生谈恋爱可能就是因为平时很寂寞啊，很无聊啊，找个伴，所以毕业的时候大家要去到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方，那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分手，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嗯，感情基础 不够牢固嘛。 可是感情基础，你说大学一般4年甚至5年， 嗯， 还要甚至更长， 嗯， 按理说这个基础应该是酝酿发芽培育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会这个基础不牢呢？ 那其实上我觉得感情的深浅跟时间呢有关系，但又不是完全有关系， 嗯， 所以有可能是你俩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很久，但是两个人的这个情感的浓度和这种亲密感其实没有因为彼此在一起的时间很长而去就是有加深，就是说他们的交往可能是表面的，没有那么深层次的，自我暴露也不是那么多，或者说大家互相理解的那个深度也不是那么多，所以说跟时间长短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人说青春练习册，或者说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功课要去完成， 是 可能大家就把精力放在那部分了， 嗯， 而恋爱的时候呢觉得，哎，两个人就应该在一起嘛，是吧，就应该每天啊中午一块打饭，然后晚上一块晚自习，然后再到校园什么地方看电影，然后怎么怎么样，觉得这一切似乎就是感情，但一旦到了毕业那一瞬间，这感情基础似乎就变成了另一个概念的事情了。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也像一个玩伴了，也不完全像男女朋友啊， 嗯， 就是可能就是就一起从事一些活动嘛， 嗯， 就是大家就是在这样子在一起，嗯，那可能毕业以后有很多事情也发生了变化。 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更多是现实的问题了，就是 现实， 就是你进入毕业以后离开校园，你可能自己要租房子啊，你自己要养活自己了呀，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不需要考虑这些， 就是物质方面的问题就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的 就可以很有压力啊，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都没有，很有压力，所以呢可能有时候不能双方理解呀，有时候就是需要挣钱啊，需要去工作啊，要去面对适应新的身份，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压力， 特别是 就是这几年或者说近十年的大学生， 嗯， 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话， 还包分配是吗？ 一个是分配问题，第二个呢，出去之后呢，其实现实，大家也都不觉得好像要找房子，或者说要有车，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觉得反正就是正常就差不多，也有压力，但是绝对没有现在这些年轻人的压力大。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一毕业之后，他们出去要找房子。五环以里的两居室差不多得将近10000块钱、 嗯、 就租的话啊，好的位置真的是这样。你想 是 租一个房子一个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两个人以后要生活在一起，无论是说是结婚也好还是继续谈恋爱也好，那总得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嗯， 以前是在宿舍，在草坪，在自习室，在食堂，那以后在哪，对吧？这是肯定是一个问题。 是 有太多的这种故事、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都在投射这一阶段，就是很多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分手都是因为一些现实问题。为什么这种现实压力的增加找不到一种好的方法在毕业的时候给这些年轻人更多的保护和帮助呢？ 嗯，也可能在提前没有做好一些思想上的准备，就猛地要进入职场、进入社会，他可能就是一下子要扑面而来的，就是很多东西要去面对。有可能大家本身情感状态、互相是不是支持的状态，也会影响到彼此是不是要继续。就可能说，哎，有可能大家都面临这个压力，但是呢，有的人会觉得，没关系，我们虽然现在有压力，但是我们可能一起可以去面对得了。但是呢，有的情侣关系呢，他就说，哎呀，我本身就对你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想法，或者说我已经不这么那么喜欢你了，或者说我对自己要扛住这些压力的信心没有那么大，所以他们可能也是要提前做思想上的准备，已经是他们的能力上的一个准备，可能就是会更容易面对这样的状况。 也就是说，一开始大家其实都是觉得有能力的，有信心把现实的压力扛过去的。 我不清楚他们是不是都有能力，都有信心，但是可能 我相信他们是的。我相信，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那一刻，你觉得你可以什么都不要就跟他在一起，这个我觉得这种感觉我们每个人都体会过。但是就像你说的，现实慢慢的侵蚀这种感觉，然后到了毕业走出学校的那一刻， 真正要验证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和信心， 对，多数人确实是会压力很大。那在现实压力面前有没有什么对策呢？ 可能我觉得一个方面是提高自己的那种承载能力，也就是说我们都在一个煎熬的状态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去度过这样的一个煎熬状态，就是我们会允许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那么好，就是如果说你可以，你的内在的这个空间是很大的话，就是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你要去提升你自己，就是提升你自己变得能够顺任这件事情， 就是反而通过反作用力来激励自己去实现自己的很多 价值啊，或者是能力的提升和工作的表现。 对，就是想证明至少可以证明给对方说，你看我可以，甚至是在这一刻呢，给自己规划了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啊。待会儿我们会说到另外的一个这个分手的原因，但是呢，这个可能也是有原因的，就是说，当你面对这种现实压力，我们给自己制定一个去实现或者说让这段感情得以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方法，然后去努力去实现它。这可能对我们一生来说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我对我们来讲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感或者是确定感的一种东西。 还有一种解压的方法，我个人感觉，就是要更文艺一些。 什么什么什么？ 文艺一些啊？ 文艺？ 文艺 啊、文艺一些。比如说呢？ 对，因为我觉得文艺青年通常对现实是批判的，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文艺青年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很美好、很浪漫的原因，就是他有时候他不在乎现实给他的那些压力，不屑于说我要非要因为有房子、有车， okay, 然后有多么高的收入，我才去谈这场恋爱。他所以那而文艺青年的标准，或者说你实现文艺青年的标准，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去在音乐当中去寻找养分，你可以去关注电影、戏剧、 话剧， 甚至你可以去会有或者是到一个旅行的方式，或者说很多很多种方式。我觉得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都可以让我们去 摆脱现实给我们的那种压力。 当你这么分享的时候，我想到的事情是说，当我们现实有很多困境的时候，我们怎样让自己的内在有不同的体验，是让我们有能量去面对那些现实的部分，同时也是让我们有一些空间是去体验另外的一种感觉。 嗯， 就是说生活的诗意是不是可以自己创造的，虽然你可能没有那么多钱，也不在乎那么多是不是有那么多钱，但是你可以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这样的美好的体验，恋人之间也可以去创造这样的好的体验。 对，逃避现实逼得要分手，我们可以拉着他去远方， 或者是去找一个更适合彼此生存的地方。 对， 对， 对， 对， 不一定非留在大城市干嘛的。 是是是， 嗯， 我们说到毕业分手的原因，第一点感情基础问题，第二点现实压力，这都是非常清晰的啊。 嗯， 第三呢？ 第三，我觉得是人生的目标吧，就是 人生目标。 可能到我们在大学阶段，可能也一直在一个人生定向的过程里面。 嗯，人生目标具体点，比如说是什么？ 比如说你是继续在什么城市生活，你要在是继续读书，还是继续深造，继续出国呀？还是， 哎，这个好像是很多恋人都会面临的考验。比如说，有的是其中有一个要读研，甚至是读博。 嗯， 有的呢就毕业就要 工 作了。 嗯 啊，好多人面对这个时候，真的是就会很困惑。 其实这个时候你要说这个方向，如果还在同一个城市的话 还好， 但是尤其是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国家的时候，就是显得很麻烦了。 嗯 嗯，就是没办法，就是这种异地恋或者说干嘛的，就是很麻烦去维持的，或者是说价值观上有很多冲突，就是人生目标里面其实也体现了很多价值观。 对，我觉得人生目标不在于你身在何地，关键是你心在何地，你的理想在何地。 对， 对吧？比如说我以后我想过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生活， 嗯， 但是呢他可能是希望过那样的生活， 就比如说过一个比较平淡一点的，可能另外一方就希望能够 轰轰烈烈 精彩一些， 然后要也制定5年10年的规划， 嗯， 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财富目标， 嗯， 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住上什么样的房子等等。 对，如果另外一方感觉还有这个太累了，我受不了，那咱就分了吧。 对，可能在毕业之前会谈一下，或者说甚至是在毕业前夕大家就已经知道双方道不同。 嗯，对，就是对人生的设想或者说这样的节奏的不同，就是大家不同频， 嗯， 就是你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大家不在一个频道上。 嗯， 如果这个频道差特别远，就很难一协调，就是谈一谈还是不能够有一些妥协的话，那可能就说那大家就分开吧， 就分开了。 嗯， 我们还是要给这些人一些我们个人的一些建议啊。 嗯， 就面对人生目标不同，在毕业季分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它，或者说调整自己的心态， 或者是说我觉得其实在谈恋爱当中的时候，其实人生目标的不同是一个很大的冲突。 对， 但是就是这个冲突你什么时候被提出来， 嗯， 就是是不是双方有时间去为这个不同做准备。比如说有人说我想出国，但是他出国没有具备那样的条件，那你说猛地自己决定了出国，另外一边呢， 嗯， 你可能都没有告诉这个对象， 就你就没有把他的感受或者他的想法呢， 就是， 纳入到你的 人 生规划里面， 对，人生版图里面没有把它设计进去。就是你可能就是可能双方要提前去设计不同的，就是要谈这个东西，而不是说避而不谈，或者说我不相信他跟我有一样的目标，或者说我们要知道彼此的目标不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感情，提前去了解彼此的一些想法。 嗯， 这样的话可能不至于说哦到了毕业才去面对这个问题。 好好的去规划，然后呢提前的规划 和沟通 啊，可能会让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呢得到保护。毕业分手的第三个是人生目标的不同。 嗯， 第四个 我觉得可能是更多的来自于背景的原因了，就是双方的家庭啊，双方的父母的想法呀。 哦，这个倒是，这个就是说你一旦说你毕业的时候恋爱的时候，父母通常都不是特别的去干涉，甚至是去详细了解， 对， 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因为知道你们就是谈恋爱嘛。 嗯， 而且呢毕业之后再说，但毕业的这一刻的时候，可能家庭对于这段恋爱的关系是否延续，是否怎么怎么样，就会非常在乎。 而且家庭可能也会对你的这个人生的选择，就除了感情的选择，可能工作的选择也会有一些想法。 嗯， 这时候如果说父母的一些想法和你自己的这个规划和 另一半对你的期待不一样的话，就出现冲突。 对于很多年轻的大学生来说，毕业考试结束之后还有一次考试是见对方的家长这次考试我觉得决定了很多感情的散或者是继续、 对，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家长的权利还是挺大的。如果说你跟原生家庭的关系，是不是你是不是个独立的人，是不是有自主的这个意见的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我身边一些朋友，他们对于儿女在大学里面的恋爱来说的话呢，通常情况下是毕业之后才会去更多的去影响或者说去关注。所以呢我觉得也要理解父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的话呢，在大学这段时间他不会太多的去干涉你，是因为他觉得在那个地方你相对是安全的，在学校里面。对吧，你有同学有老师，而且呢你主要的精力还是学习，但是一旦是从学校出来，可能感情生活家庭生活将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个更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了。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出面了所以一方面我觉得应该去理解，另一方面有没有一种什么方法可以让很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困惑的人得到一种解脱或者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安慰呢？ 我觉得还是得提前沟通哈，比如说 这回是提前跟父母沟通。 对，我觉得跟父母说我到底喜欢谁喜欢什么样的人是我自己说了算的，就是我觉得这样，如果说你能自己说了算，是前提你是有力量的。你当然可能理解父母希望儿女能够过一个好的生活呀、选择一个不错的人步入婚姻啊，这都可以理解，但人生到底是谁的，是父母能够替你过的还是你自己来过的。所以只能说我们去理解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担心， 对， 但可能也要去让父母了解到我们到底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对于一段感情或者我们对于一个男生和女生的想法是什么。 也就是说当你特别想让这段感情以后有所发展，甚至是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时候呢，在上学的时候或者说开始的时候就要多跟父母去， 没事就跟父母做点催眠 对，这样的话毕业的时候呢有可能就不会出现你无法面对的场景， 尤其你要感觉到你的父母跟你的想法可能是很大的不一样，你就提前做好功课吧。 当然了，今天我们谈毕业说分手呢，一定不是说毕业就不能分手因为有时候毕业分手反而对一个人是一件好的事情可能是他重新开始一个真正属于他感情的一个第一步。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毕业分手的一些原因和我们的一些建议但好像还缺乏一个例证，就是说一个实际的真实发生的例子。正好呢这两天我收到很多私信，就是我们的节目做预告之后呢，很多人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私信，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认为待会儿呢想请徐老师来给我们重点分析一下，我认为刚才说的很多的原因在他身上都有体现 好，我们一起探讨 好吧。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叫一半我们节目刚刚进行到一半，可能大学毕业分手也是你感情生活的一半，我们待会儿见。 多简单，所以自己可以为难，多遗憾，被抛弃的人没预感，想被人围起来就特别放不开，都在期待角色要换，别委屈了人才，别期待伤人的话变得柔软，也别揭穿剧透的电影不好看，歌唱有只耳朵嘲笑你多难过，你越反驳越想示弱，请别再找我可以为我们的三圈的

故事，或者说他刚刚正在经历的一种情况。 嗯， 也想请教一下徐老师该怎么办。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对对对，他恰恰就是陷入到毕业是否要分手这样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嗯， 我来念一下他给我发的私信啊。 好的。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你们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方面或者是情感，特别是情感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好想和你说 Tying You， 然后呢在上面你可以给我们留言，可以给我们私信就可以了。你好，伍周彤，我是大四的学生，男朋友是同班同学，我们谈了有三年多，属于形影不离的情侣。刚开始呢，是我答应他只是想试试的想法啊，并且有同学撮合，后来就渐渐日久生情。我只是觉得他对我很好，但不是心动。我们的恋情头两个月比较热烈，其他时间都很平淡。又由于两个人在一个班，每天重复一样的生活，所以越来越觉得这段感情很枯燥。但是他似乎很享受这种生活，我曾经试着去制造惊喜，但发现他并不注重这些仪式感，所以我也就没有再那么做了。我跟他沟通过，他说以后会注意改正，但是呢见效甚微。但是这个男孩呢并不是没有优点，他很细心，会照顾我，积极向上，乐观坚强，但也有一些让我感觉不舒服的缺点，比如说吵架是冲动，不懂让步，小心眼，这点也在消耗着我们的感情。现在呢他想要毕业后呢见我的家长，如果我家里人同意就结婚，但是我并没有考虑好是不是该和他结婚。如果我婚后遇上我心动的了呢，并且我认为结婚前不看对方的一些条件，详细了解对方是很不现实的一种行为。因为我家里的物质条件也不是非常的优厚，平时自己也会做兼职去挣一些生活费，而现在这个男孩在一家公司实习，九月份可能会转正，转正后的薪水呢我问了他，他说大概是6000左右。我俩呢在北京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他的父母去年去世了，他没有依靠，我想要分手却不忍心对他那么残酷，这一点让我心里非常的纠结。而且呢他也很难缠，有一次提分手他还有过一些暴力的行为，我怕他又做什么伤害我或者自己的事情，请问现在我该怎么办，等您的回复。 嗯， 刚才我念了一封给我的私信啊，写的比较长。 是的， 是一个女孩写的啊，她呢毕业之前呢想问问我们他该怎么办啊？ 那聊一聊这个女生的状况。 嗯， 我觉得 她很矛盾，也很焦虑，好像是。但是似乎是信的前半节，我认为她已经想好该怎么办。到后半节，她好像又面临很多的一些 有一些担心啊， 担心。 嗯， 对对， 有一些担心。她其实毕业在即，然后这个男生提出来说，是不是可以见个家长啊？女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稳妥哈。 对。 因为我觉得她这个不仅仅是分手的问题，还是说结。结婚的，就是他还会说到要不要结婚，就是变得更复杂一些哈。因为其实结婚是意味着一个很重要的承诺，那比较理想的进入婚姻的方式应该是有情感引发的承诺。什么叫情感引发的承诺呢？就是双方对彼此这个感情抱有积极正面的感觉，是经过考验，觉得双方相处比较愉洽，然后比较和睦的，心甘情愿的话，时间进入新的阶段。进一步去发展这个关系。那一般来讲呢，我们想说一个人从两个人从相恋相爱到那个能够变成终身伴侣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事情，但是呢并不是这个过程其实对这个女生来说还不是那么的顺当。 因为 她感觉没有这个感情没有达到那种由情感引发的承诺的感觉。本身这个感情我感觉就是先天本身就有些不足。 先天不足。 对、 啊、 我觉得先天不有一些不足。 这样我们给她号号脉吧、给她开开药方啊。第一个你觉得先天不足的地方是哪？ 我觉得这个关系一开始的建立就蛮奇怪的，就是好像说我们跟一个人谈恋爱就是因为我喜欢对方去跟别人谈恋爱，但是他的关系建立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这个关系是怎么回事，就是同学撮合日久生情，这个男生对他很好，但是女生她 一直没有什么心动的感觉。 哦，一开始是并不是他自己有感觉了，是同学撮合， 好像是说那就试试看吧谈一谈看吧，就是好像说他好像在骨子里面也没有特别欣赏这个男生。换句话说，我 肯定不是一见钟情啊， 不是一见钟情，更不是说我爱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包括他后面的相处好像也没有这种感觉哈。当然他又觉得不太舍得把他割舍，因为觉得其实也三年了嘛，三年在一起时间也挺久的。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舍弃一段关系，是因为自己在关系里面已经待了挺久的，也有点习惯哈。 对。 但是呢，其实真实的这种感情，就是说你到底是要继续还是要放手，其实是你看你是不是爱这个人，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关系值得去努力啊、然后值得维持下去的。 对，他第一个就是说他不是那种一见面怦然心动，或者说已经认定这个人就是我要非要怎么样。 觉得他特别棒，就是没有那种感觉。 他稍微有些被动。 对，就是好像说我那谈个恋爱吧， 就好像被人给推到这个男孩身边去了。 是，不是自己走过去的，不是自己走过去的。 这就是他的先天不足的症结之一啊。 是是是。 啊，第二呢？ 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上很就是没有太满足这个女生的一些情感的需求。就是、这女生其实很在乎一些仪式感啊，喜欢浪漫。 他喜欢那种。有一点小惊喜啊、这个男孩可能在这方面好像情商是不是特别的高， 或者说情趣没那么高， 情趣没那么高， 就是不太会有一些维持感情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哈、就是其实这也是需要学习哈，就是爱情本身它有那个浪漫的成分是挺舒服的或者挺享受的一个感觉。 对， 然后其实仪式感进入婚姻以后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天生就具备这样的能力，懂得浪漫，就是他是不是愿意去学习。这个男生其实他基本上不怎么感冒这方面，也不怎么想要去学习， 嗯， 或者说自己对这个方面也没有太多的重视吧。 嗯， 那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很难去改变另外一个人的， 是 除非他自己有意愿改变。 嗯， 所以如果说这个男生还是不改变，那女生是不是可以接纳这一点？ 嗯， 他能不能忍受这一点。 对，你要想到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以后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不会给你惊喜，也不会给你什么什么浪漫， 嗯， 也学不会， 嗯， 你能不能接受他，能不能忍？甚至有的人呢，有的女性她是可以忍的，甚至她不叫忍，她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她觉得理所应当啊。 她甚至会想，你看这个男孩多安全啊， 嗯， 对不对？ 但她不会也给别人制造惊喜， 肯定不会那么花言巧语，这跟别人也这样。她觉得这个人她值得相信，安全，这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了。 是，其实可能本身这个女生她也是不一样的性格特点，或者说期待和要求，但是她如果说自己很在乎这一点的话，他自己是不是想要为自己制造一些惊喜？就是说你放弃对别人的期待，你是不是可以自我满足？ 对， 对，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如果自己接受这一点。这是第二个部分了。 对，那这位女孩她没跟我署名啊，所以下次署名我好称呼你，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叫你了。只能说 这位女生 对，这位女生啊，这位女生，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这是我们的徐老师跟你说的第二个症结啊，感情枯燥的男生不懂得浪漫，你该怎么去面对和维护？ 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涉及到这个男生的一些个性特点了。就是他提到男朋友的一些毛病哈， 缺点， 就毛病，所谓的缺点哈。 嗯， 就比如说爱占便宜啊，然后吵架时候冲动啊，不得都让步啊，小心眼啊。就是这一点，如果说无伤大雅，就不至于造成很大的困扰的话，其实说也是看女生能不能够接受哈。也可能对于这个男生来讲，他的那种情绪情感的成熟程度没有那么高。 对， 就是说你要是这样的一个男生，你觉得你能接受得了吗？ 对， 他也提到一些这种优点，比如说积极向上啊，坚强啊等等。 对啊，所以很多都是人的这种缺点和优点啊，主要你在什么时期看。我认为啊，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缺点也是优点。当你觉得这个感情已经变得有一些迷茫，甚至是想放弃的时候， 就是所有都是缺点。 我觉得就没有优点 了。就是当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都是毛病了哈，都是状况。就是当你爱的时候，他可能就他只是一些小可爱啊，小脾气啊哈。 还有没有就是通过这个私信反映出来的他们的一些问题？ 他也提到了一些现实的问题， 啊、 就是第五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结婚。他因为这个男生提出结婚嘛，所以女生也在考虑结婚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哈。你看呢？他 物质生活问题。 对， 对，物质生活就是觉得这个南方的家庭背景一般，没有车没有房，未来的收入也不会太高， 嗯， 然后就感觉到这个女生会有蛮多的担心和有压力的感觉。 又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现实 问题了， 嗯， 如果我的女儿毕业找一个 这样的，你同意吗？ 我肯定希望他要找一个 有一定物质， 当然了，这是人之常情， 嗯，是是 啊。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他刚才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的，他好像也在打拼， 嗯， 然后呢，这个男生也在打拼， 是 为什么两个人不能一起打拼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女生会有一些担心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哈，嗯，就是，虽然说不是说一定达到什么样的物质条件才能去结婚，但可能他的期待里面是希望对方能够有一定的物质的基础，但可能对他想他现在在打拼，但是他可能想我只是现实的一种需要去打拼。 他能看到这个男生很上进，很怎么怎么样，他难道就不想以后这个男孩有可能白手起家，或者说共同两个人一起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女生有可能对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未来的婚后生活没有什么信心，就是她没有什么信心，就是或者也没有意愿去打拼，就是她虽然自己可以打拼，但是我没有意愿去还继续维持这样更就是她只是现在只是挣生活费比较 easy 一点，就是简单一点，但是如果说她自己要去生存下来，可能就是那种拼搏的那个强度是要高很多的。 对啊，他提到了一个数字是，他现在男朋友在兼职， 实习 大概是实习，6000块钱，已经不错了，这还没正式工作，一个月能挣6000块钱，我觉得啊，已经相当可以了。如果他嫌这个还少，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在物质方面有更高的要求，这是不是他想分手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在想可能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就是现实的问题，而且这个他们面临说要去结婚的问题，但我觉得还有别的原因，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不是他理想中的人选，因为他提到说第六，我们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他并没有那么坚定的认可这位男生，比如说他结婚以后是不是会遇到更心动的呀，那怎么办呢？ 对，我刚才注意到这女孩里面说的一句话，她说婚后如果遇上让我心动的了呢，这句话让我感到非常的愤怒， 恼火是吧， 非常愤怒，这个女孩啊，虽然你在听我的节目，但是我要批评你啊，不是批评啊，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婚后遇上让我心动的，你现在就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男孩也 没戏了， 没戏了嘛，肯定没戏了嘛， 嗯， 就是你已经预感到以后有可能会比他好的人一定会出现啊，或者说他在你在期待，或者说在潜意识里边在等待这么一个人。 而且跟他建立这个关系也有关系，他基本上不是因为心动跟这位男生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也挺麻烦的。如果因为每个人还是渴望这一生当中遇到所谓的爱情，让人自己内心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的，很渴望这种感觉。如果说他们结婚了，然后这个女生遇到一个，哇，这个就是自己想要， 可以理解。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咱们不要站在所谓的道德的什么制高点， 就是不是道德评判了， 对，一定不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以后遇到好的你去追求，只要你没结婚，或者你甚至结了婚你还可以， 对， 但这个我觉得没有所谓的 对 和 错， 没有对错， 是每个人对于自己感情和生活的一种选择， 对， 但是呢，我认为有一个心里还是不对的，就是吃的碗里的看的锅里，这个你说吃的碗里看的锅里的这个东西的话，至少在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本身上，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说我们期待双方是在感情当中比较的忠诚于彼此的，就是比较投入在一个关系里面，只是我不是说就是朝三暮四，或者是说看这个也好看那个也好，觉得这个还不怎么好，就是说你在挑三拣四的，你并不是完全的投入在一个关系里面去经营这一段关系，但一般来讲我们是希望两人的关系是比较深刻深入一点的，而不是说像蜻蜓点水似的，我跟这人玩一会儿，跟那人玩一会儿，跟谁也没有进入到特别深层的关系，其实那样的话其实他本质上还是孤独的。 那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他可能忍受不了的原因， 是 啊，就是说好像这个男孩 会有一些暴力行为， 对，但他提了一次，好像感觉这男孩不同意，不但不同意呢还有点厉害， 有点纠缠， 对， 这个问题好像很多女生都会遇到，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去面对呢？在毕业的时候，特别是在毕业的时候啊。 其实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一个女生在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其实你是要评估她是不是一个够安全的人。这个安全是说这个人没有危害性，就是说她不至于说一定要对你特别好，但是她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啊，性格比较温和一点的。我就觉得如果说 您换言之就是说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想有一天我要分手的时候他会不会不让我走 不仅仅是分手的问题吧，可能会涉及到冲突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跟你聊聊这个事情，而不是说非常的激动哦，非常特别受不了，然后性格特别暴躁之类的。我觉得这种男生会有一些危险性吧，就是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男生不够成熟，就是我的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男生还是敬而远之吧，就因为可能他会有些暴力行为啊，或者针对他的或者针对他自己的可能是不安全的、 哦、 我觉得安全还是第一吧， 安全所以很多女生都特别喜欢找一个有安全感的男人对吧、 嗯、 这种安全感呢、 嗯、 我觉得呢其中有一点就是说当我要和你说分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安全的让我 走你要允许我离开对吧，你不能够拴住我然后控制我，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甚至是一些悲剧都是出现在这个 就是分手的时候， 分手 的时候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出现了非常伤人甚至是就是让人觉得就是因为他要跟他分手啊。我觉得在毕业的时候呢这一点来说的话，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些可能性，我觉得一定要去找老师甚至是要提前做一些预防对吧。 是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去评估分手的时候的一些处理比较细致一些吧。 那我们就重点来说一下这个话题，刚才我们给这位朋友分析了他几个症状啊，那至于说到底你是分还是不分，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还真的不能够 说了不算， 不能给你一个决定， 我们不是当事人， 建议有了，分析有了，那最后决定权还在于你啊。但是呢，有一点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症状最后一个，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分手的时候，会有暴力的行为，甚至是有一种冲动行为的时候，我们如何和平安全的撤离，如何和平安全的分手， 感觉分手还是需要技巧的。 哎，对对对，这个徐老师呢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个和平分手的几个技巧啊。第一步是什么，或者说第一个方法是什么？ 第一个其实我觉得需要就是不要激惹对方，就是你要觉得对方什么行为是特别让他很生气的，就是比如说他会觉得你没有尊重他呀、啊，没有怎么样谈，我觉得其实是要去尊重，不管是感情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想要结束了还是要很稳妥的去正式的跟对方说再见的，就是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 稳妥的说再见，也就是说别用短信啊，一个电话或者是托人带句话， 那 样的话 那样好像 可能对方就会崩溃了， 或者说你觉得你要太不重视我了吧，或者说你太随意了去处理的这件事情，或对方会觉得你轻视他呀。 但是有的时候人也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当面说不出口，而且觉得压力太大，而且也怕到时候根本就分不开了，就干脆就发个短信或者是给个电话就完了。 那有时候如果你已经比如说你可能提分手的时机不是在离校之就是已经离校之后了，你回到老家了然后提分手，那有可能你真的是通过一个电话去表达的，那只不过是那个电话里面需要说的特别的正式，就可能是要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啊想法呀以及为什么选择分手啊跟对方说清楚，对方会觉得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稳。 就是不会说认为你是在耍他，对吧，这是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呢不要轻易的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最好呢能够聊着分手， 对、 聊通了啊。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诋毁对方，就是你不能说哎我分手是我选择分手就是因为你不够好，是因为你是多么糟的一个人，就是其实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人去谈恋爱，可能还是有他吸引你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上是不要把那个分手的过错全归结于对方，就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其实双方都需要为这段关系负自己的责任，所以呢怎么样去心平气和的说我是认真考虑了这件事情，然后呢 我也觉得我有什么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的去体谅你的感觉哈。我觉得可能现在的这个情感关系因为各方面的压力和各方面的原因，我选择要暂时就是结束这个关系，所以也希望对方能够理解自己。 对，好合好散。 对对。 也就是说你分手的时候呢，不要说是因为你不好我才和你分手的。当然有可能是对方不好。 对对， 但是呢你想安全的分手，你不要去强化他的不好和不对，以免引发有可能的一些危险。第三呢？ 第三，我觉得其实，怎么样去，就是可能你们有共同的一些朋友哈，不要就是轻易的，就是还没有说分手，然后你就告诉了其他人，然后就是这会让别人觉得他是很没有面子的，就是而且你也不可能去跟别人讲他有不好多不好。 也就是说，不要去传话，也不要在有可能你们都认识的朋友当中，总是说他怎么怎么对自己不好，来强调自己分手的一个理由或者是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其实你们之间的事情，其实上不要去泛化，就是扩散到更广的范围去处理这件事。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复杂哈，比如说，你觉得你评估要去跟他单独面对面，他必须跟你面对面分手，你有可能觉得不安全，你可能你还是会叫上一个闺蜜的。 对，而且呢，你知道你这样去说的话，那些朋友一旦把一个问题放大，甚至是做了一些影射，甚至是一些歪曲的话，传到对方耳里面，有可能对他是有莫大的刺激，他甚至因为这个刺激采取一些 不成熟的行为， 不成熟的 会有冲动行为。 对，那你的分手和平分手的这个计划就破灭了，对吧？ 就是说，只要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让对方体面吧，就是让他感觉到他是被尊重的，你没有故意的说他什么，你也没有去怪责他什么，你也没有在别人面前让他觉得很丢面。 没错，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当你觉得对方要和你分手的时候，你听到的都是说你的好，然后呢，甚至是对你的周围的朋友说，哎呀，其实他挺好的，其实怎么怎么的。 只是我们有 这个时候，你说你就算不愿意，你也不可能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来， 是是是是， 是吧？反而以后你还会觉得心存感激，甚至反思自己到底有什么不对。 对，是是是。 还有吗？ 还有，我觉得其实像是要不要模棱两可了，就是你不能说一会儿说分，一会儿说不分，就是你得清楚你自己的意图是什么， 对， 你到底是想怎样？就是你不能说啊，今天分，明天不分，然后搞得人也莫名其妙的。我觉得就是这是稍微要干脆一点吧，就是说清楚了，只要对方也理解到你的意思了，那就离开，就是干脆一点。 对，一定要干脆，不要拖泥带水。一旦离开就不要心软啊，一旦向前就别再频频回头，千万不要像尤其股市一样，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啊，那就完了啊。就刚才我们说到了和平分手不要去做的一些事情，那如果你真的是希望能够结束这段感情，甚至是非常和谐的去结束的话呢，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让这段关系既结束又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我们下期节目我们找一个时间再接着聊，还是请我们的徐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和平分手的你应该做的几件事情。 OK、 啊、好吧 OK 啊，非常感谢徐老师。然后呢，我们最后呢，我还准备了一首歌。哎呀，这首歌的名字叫肆无忌惮，你听着名字好像有点肆无忌惮，它是一首情歌，其实它是告诉我们你可以爱的肆无忌惮，但是如果真是面临分手，你不能肆无忌惮，应该去和平去面对它。 那蛮符合今天谈的精神。 对啊，因为什么？因为无论是致青春、致爱情、致未来，无论是我们是分手还是继续，都是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把它收留起来，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去爱，但不要去肆无忌惮去伤害。我们下次好想和你说再见。 角色进展主题泪荒诞，理由太短是让